人的岁月回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工具，可以是声音，亦都可以是气味。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一首年代久远而熟悉的曲调打开了记忆之门？音乐可以是个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刘世良，城寨有乐。 城市似静下稍睡，沉静里是恶梦，惊破了希望，独我在寻觅那巅峰。回头再望，回头再望，多少恶梦缠着我。朋友在恬静里安睡，红灯闪过，门馨掩蔽，空空车厢恬静围着我。凭窗而卧，凭窗看街里，城市在熟睡中退后，承载着渺茫，奔向那荒漠，在这夜行火车，悠长远路上，悠长远路上，当可找到。最终退后，承载着渺茫，奔向那荒漠，在这夜行火车，悠长远路上，悠长远路上，当可找到。 各位城寨的听众，又是城寨有乐的时间了。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为大家揀的一首歌呢，就是来自一位叫做威里的歌星，歌名叫做夜行火车。我相信很多人呢对威里的印象呢，就是认识他呢，就是在无线电视的处境剧里面的一个谐星配角。但我认识的威里呢，是一个乐队的主音歌手，亦都是出过自己的个人唱片的一个歌星来的。咁佢曾经有一首好流行的歌呢，就是同宣传煤气有关的，就是呢个晨早空气清新开朗。咁反而呢首歌夜行火车呢，就唔系咁多人听过。 对我来讲，为什么会揀这首歌作为开头呢？其实他是一个我的同学，一个好同学呢，在他离开香港的时候呢，我们在美术室，因为我们中学的时候呢，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房，里面是我们在那里做木工啊，做金工啊，这样的。咁呢就放咗学之后呢，因为我哋都系当时参加呢、這个民歌会嘅。咁就佢带咗个吉他返嚟，咁呢就系、是、有一次突然间同我讲㗎啦，哎细娘，我哋不如去美术室唱歌咁。咁美术室呢就当时系冇人嘅。咁因为我哋系美术会嘅成员，所以就有锁匙。咁就喺呢个好大好大嘅课室里面呢，咁呢佢就第一次唱呢首歌，咁就係我亦都係第一次听呢首歌。佢唱咗好多其他歌我都唔记得，但係呢首歌我諗咁多年三十几年以嚟呢，其实都係一路喺留喺我嘅心头里面嘅。其实咁呢个同学呢，就原来佢跟住好短时间之后就离开咗香港。咁嗰陣时係80年代嘅中期，应该係中英联合声明签署之前。咁佢屋企人呢就係全家移居咗去呢个加拿大。今日嘅主题我想讲嘅呢就係移民，就唔係内地嚟香港嘅偷渡移民，而係香港移出嘅人啦。香港喺人口嘅结构里面，我哋讲过呢，喺上一集里面讲过，就係曾经係一个以青少年为主嘅社群嘅人口主流，其实喺呢个60年代1962年大跃进失败开始呢，到1972年呢十年时间里面呢，係即係嗰个人口增长呢係差唔多接近100万，咁而五分之一呢係嚟自呢个青少年嘅人口，呢啲身体力壮嘅年轻人嚟到香港之后呢，就变成係即係世界工厂嘅工人，咁亦都喺文化流行文化喺音乐里面呢，香港第一个成功成为呢个 working class hero 嘅呢，就係许冠杰。咁同一时间喺1984年之后呢，就中英签署咗呢个联合声明。咁大家望返转头嗰时呢，香港人对共产党嘅恐惧係相当之大嘅。因为有一部分嘅60年代呢，逃避共产党游水搏命走嚟香港嘅人，喺呢十几年嘅时间里面呢，发咗达嘅有啲係。咁佢哋好快个家庭就会面对第二次嘅流徙，就係、是、离开呢个香港移居呢个北美洲、澳洲、纽西兰。嗱，呢个就係香港人嘅命运。咁我记得小学嗰时已经有屋嘅同学移民，但唔多嘅。咁真正我第一次接触同班嘅同学嘅移民呢，就係、是、我头先所讲啦，喺中四嘅年啦，中四嘅时代，即係80年代初期。咁喺香港嘅移民潮最犀利嗰陣时呢，就係、是、由呢个80年代84年呢到呢个1994年呢十年里面呢，根据统计呢，离开香港嘅人呢係超过50万。以一个城市嘅人口构成嚟讲呢，我相信都係好少，除咗战乱就係难民啦，就逃离战火啦，譬如叙利亚、伊拉克啊等等呢啲国家，或者喺越南呢个共军攻入呢个西贡之后，好多大量嘅华人逃亡变成呢个越南船民啦。咁但香港人呢嗰阵时咧，就个情况又未至于坏到好似呢个越南陷共啊，或者印尼排华等等。咁但系咧就亦都系咧，我谂系一个几轰动嘅国际现象，就系、是、一个城市里边嘅人啊，是有计划有组织地去移居全世界。咁而呢个数目呢是超过50万。我相信我哋好多个听众今时今日听緊我因城寨有落嘅节目嘅人呢，我相信好多系喺北美洲嘅移民，而佢哋嘅 family 呢，或者佢自己本人呢，可能亦都系喺80年代尾 ,90 年代初定居温哥华、多伦多，或者喺纽约，或者喺加州，或者三藩市嘅。所以我觉得这个移民的现象呢，可以反映在香港的流行音乐里面。咁在这么多首歌里面呢，我刚才揀了除了威利这一首之外呢，我对于另外一首歌都很有感触的。或者是有一个比较深的感觉呢。咁这首歌也是我参加民歌会的时候呢，是唱的或者学的一首歌。 咁就香港人咧认识呢首歌嘅版本咧，就系嚟自中文版，就系阿欧瑞强唱嘅中文版嘅歌曲。咁我自己认识嘅咧，其实系日语版嘅。呢首歌系日本嘅一首好相当流行嘅，喺唔同年代都有人翻唱嘅一首，可以咁讲系一首民谣，比较似一首民谣性质嘅歌曲。歌名就系叫做《风》，日文叫做《卡西》。咁呢首歌嘅原作者系呢个歌词就系德山修啦，演唱嘅就系端田圈彦啦。咁端田圈彦个样咧，我觉得就九成九就好似阿许冠英嘅，其实。咁就比许冠杰、许冠文更似许冠英嘅。咁但系我今次揀嚟嘅呢个版本咧，就唔系端田圈彦嘅版本，亦都唔系之后日本一对流行音乐组合 Candice 嘅版本，而系最近有人喺 YouTube 上边翻唱嘅。一位叫做 Priscilla Ann 的女歌手用一个木吉他自弹自唱的版本日文歌《卡西》。女声的版本加上这个木吉他伴奏，我觉得是即是我听过这么多个这首歌的版本是最能够感动我的。咁另外一个版本好得意嘅，我觉得就係由呢、这个偶像女歌手啊，呢个中泽美贵二人组合嚟嘅，就一齐畅游咁样喺度，一大班人一齐喺度唱，咁就改编成为一首节奏好轻快嘅歌。咁但係呢改编咗之后呢，我觉得就同佢嗰首歌嘅歌词嘅意思呢就唔系好吻合。呢首歌点解会我觉得有感觉呢，就係呢喺70年代嘅香港人嚟讲呢，对于移民离开香港呢系冇乜太大嘅伤感嘅。其实点解呢， 就因为当时香港不是大家想象中那么好景，亦都不是今日即是进入一个富裕的社会。我记得那时70年代的香港人呢，不是全部有钱人先移民的。好多是什么呢？是去外国进修啦，留在当地做技工啦，亦都有好多是因为工作搵食而去外地的，有些是去做餐馆啦，在新界的移居英国的人，移居欧洲的历史是很早的，其实就是因为他们原居民呢可以呢就有这个居留权。咁所以呢好早期在60年代，特别在六七暴动之后呢，已经有好多的原居民呢是移居去英国做餐馆，或者是在荷兰的海牙做餐馆的。咁荷兰亦都有好多的新界人在那里工作。咁呢个就是我哋讲的第一次移民的时代。正正就因为嗰阵时成个流行文化呢都系好鼓吹一种嘅有型嘅风气，系咩呢？就系呢向前行，睇下个世界系点嘅。嗱，呢个同今日嗰种内向追求呢个小确幸啊、小清新啊嗰种文青嘅 style 呢，嗰种气质系好唔同。70年代香港嘅年轻人，我相信好多都觉得法国嘅电影真系好美好嘅。英国的流行音乐是真的很美好的，意大利的风景是很漂亮的，对个世界是充满着好奇，而觉得香港是一个发展中的城市，很多东西都很落后。那我记得那时候在法国的巴黎五月的学生运动，1968年左右，那也有香港很多人呢就组织就去法国流浪，那时包括岑建芬啊、龙景昌啊等等，那呢就是叫做学法啊，去那里就真系学法啦，就系、是、学习呢个法国嘅学生革命啊。咁咧，亦都读一读啲法国哲学啊、沙特啊、西蒙波娃等等。咁所以喺六七十年代嘅年青人咧，对个世界充满好奇嗰阵时咧，佢哋系唔想留恋喺一个地方嘅。咁所以呢首歌《卡西》改咗做欧瑞强版本之后，就完全失去咗嗰个意思，就变成一首呢个情情塔塔，即系好陈腔滥调嘅歌。咁嗱。我就上网找了这首歌的日文的歌词的翻译，可以读给大家听。人总有时候独过上旅途，人总是回头望故乡，有点感到寂寞，回头的刹那却看到的只是风在吹。人总有时候在人生路上跌倒，人总是梦而破碎而回头。法国梧桐树的路上，落叶随东风飘舞，法国梧桐树叶倾听落在地上的声音而回头。人总是有时候爱上别人感到无奈，人总是难以忍受而回头。寻求什么东西，回头的刹那却看到的只是风在吹。最后尾大家睇下佢一路讲话，我哋忍受唔到寂寞，一个人嗰阵时我哋成日都望返转头。当一个人上路觉得好难受嗰阵时，我哋又会望返转头。但最后尾呢，呢首歌嘅歌词系咩呢？不要回头，独个人一步一步，不要回头，不要流泪，继续上路吧。系鼓励大家一路向前，唔好望返转头。佢望返转头其实乜嘢都睇唔到嘅，其实只不过睇到啲风喺度吹。咁就系呢首歌卡些嘅意思。我自己系好特别嘅，我再听返呢首歌嗰阵时呢，其实我一路唔记得咗㗎，其实咁就大约我諗十年前到啦，我去京都。咁京都呢就喺大家知道喺一个叫做鸭川嘅地方呢，咁呢就係、是、一个旧京都嘅一个下町，即係好多酒馆啊，好多食肆嘅地方，咁就喺个河边嘅。咁呢就嗰个时夏天嚟嘅，傍晚嗰阵时候就佢喺鸭川旁边嘅地方飲酒。咁飲完酒之后呢，咁我就同阿卡文一起行过呢个鸭村，咁就听到有吉他声喺度唱，係一个中年嘅男女喺度唱歌，其实就係唱緊呢首歌。咁所以我就另外一路諗返起呢，係好七十年代嘅呢首歌，嗰陣时係一个年青人勇闯天涯嘅时代，唔好望返转头，唔好留恋过去。咁但係呢，如果我哋今日经历过1984年到1994年呢段嘅所谓移民潮嘅高峰期嗰阵时，我唔知道每一个人究竟对呢段时间有乜嘢嘅回忆。有啲系朋友离开自己啦，有啲系自己离开香港啦，有啲系亲戚，有啲兄弟姊妹离开，各散东西。咁如果睇翻香港政府嘅人口调查嘅数字嚟讲咧，其实1985年到1985年度咧， 移民的数目都是一年里面大约是20000人。但是去到1987、88年已经去到急升到去50000人。咁而最高峰当然是1989年之后呢就上升到65000人，然后呢到91年呢一年里面呢接近70000人是离开香港。即是说整整这段时间里面呢移居外地的人数，如果根据政府的统计 ,1987 年到1996年之间是总共是什么呢 ?503,800人。50万人移居外地。咁我自己对于呢种嘅送机嘅情况呢其实都有唔少嘅经历。因为我当时嘅中学其实就係喺机场对面。你求恩纪念中学就喺启德机场对面。咁平时冇嘢做呢都会走去呢个机场嗰度即係喺度玩嘅我哋。因为机场里面有好多嘅古灵精怪嘅嘢我哋觉得。无论系食肆快餐店好或者系杂志都好啦。特别嗰阵时有好多外国嘅 playboy 摆喺度。在这个机场那里买。那就在这个移民潮里面呢我相信很多人都会记得一首歌的。那这首歌呢就是潘元良的作品，就是达明一派的今天应该很高兴。 闹市这天灯影串串，报章说今天的姿彩比美当天，用了数天反复百遍，我将心声附加祝福信笺写满，伟业独自在美洲，很多新打算，玛丽艳活在澳洲，望照片追忆串串，某一个热闹圣诞夜重现往事，永达共大热唱诗，歌声多醉甜，秀丽伴在落吻间，温馨的脸，多么多么的多么多么的温暖，快乐人共并肩，今天应该很高兴，今天应该很温暖，只要愿幻想彼此仍在面前。 我觉得到今日为止呢首歌，每一次我听嗰阵时咧，仍然感觉到嗰种嘅伤痛同埋咧离开嗰阵时嗰种嘅唔舍得。嗱，大家听呢首歌系咪好似讲紧古仔咁咧？我觉得潘元亮嘅歌词嘅意境嘅写作嘅能力系相当之高，我觉得系比黄伟文高好多级添。嗱，佢呢首歌一隻字都冇讲过，我好痛苦，我悲哀，我寂寞，我痛，乜都冇嘅。其实佢系好平铺直叙咁样，将一个场景好似用呢个 camera 影低咗，摆喺你面前咁样。呢首歌一开始系咩呢？闹市这天灯影处处，报章说今天的姿彩比美当天，即系话圣诞节嚟啦。喺闹市里边咧，就周围都有灯饰，而报章嘅报新闻报道里边就话今天嘅呢个灯饰咧，应该系比起当天咧更加美丽。嗱，呢个就系写咗个环境啦。然后跟住就开始进入个故事嘅主题啦。用了数天，反复百遍，我将心声附加祝福信笺写满。做乜嘢呢？喺度当闹市圣诞节周围都系人山人海灯影串串嗰阵时呢，自己一个人坐喺度，反反复复咁样坐喺度咩，将写信喺度写咗几百次，将自己嘅心声同埋祝福写满晒喺呢个信纸里面。即系话第一个你諗返，你只要眯埋眼 imagine 嗰个环境，一个人喺圣诞节里面坐喺自己张台面前，然后喺度写信。嗱，佢写出嚟都系好似好快乐咁嘅，然后跟住大家喺歌词里面听到一啲好普通嘅人物，伟业独自在美洲，很多新打算，玛丽燕活在澳洲，天天温暖。伟业啊，玛丽啊，呢啲全部都系我哋平时香港人用嘅英文名。而呢一节嘅歌词里面就唔系再写个主角我本人，而系写佢喺散居于世界各地嘅朋友。咁大家开始明白点解佢要坐喺度写信，因为嗰啲人嗰啲朋友已经移咗民离开咗香港。跟住呢个主角坐喺度就系做乜嘢呢？除咗写信之外，就系望住啲相，然后追忆以前。以前某一个热闹嘅圣诞夜里面嗰个场景系重现返喺自己面前。包括系咩呢？永达同大杰一起唱诗，秀丽伴在骆敏坚。即系话呢，追忆返未移民之前自己嘅朋友，喺一个好温馨嘅环境里面一起度过呢个圣诞节。我想告诉大家，好的歌词就是这样，是完全不需要一个字去讲我很怀念故人，我很怀念香港，或者我很怀念离开了我的朋友。他继续讲的是什么呢？多么多么的高兴，多么多么的温暖。就是说当你回想起这个场景的时候，是多么开心，多么快乐。然后跟着我想最沉痛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应该很高兴，就是这首歌怎么提的。今天应该很温暖，冇理由喎，啲人走晒，点解你会觉得好高兴好温暖呢？然后最后尾嗰句，只要愿幻想彼此仍在面前。即係话我哋只可以眯埋眼去想幻想散居世界各地嘅人仍然好似同自己一齐嗰阵时，你咪会觉得高兴囉，你咪会觉得温暖囉。成个歌词完咗之后呢，其实你好似睇緊一个纪录片咁样。你睇緊一个系好实况嘅纪录片，其实唔系睇緊一个劇情片。我记得有记者访问过呢个潘元亮，佢曾经自己讲过，其实喺呢首歌里面呢冇一个字系讲悲讲愁嘅悲歌。而每特登喺个歌词里面用咗好多呢都系好正面，我哋叫做正能量，好快乐嘅字眼。但系嗰种不快乐嘅情绪呢，我相信每一个人经历过80年代送个机送别过的香港人，你眯埋隻眼你都会感受得到呢当中所传达那种悲伤的情绪。所以我觉得为什么大明一派的歌迷到今日大家仍然会继续追随他们呢，就因为在80年代大明一派所创作的歌呢是很贴近香港的社会变迁，亦都是很真实反映到当时香港的情况。而我可以咁讲，写香港嘅移民潮最到追得最硬嘅呢，其实就係潘元良嘅呢首作品今天应该很高兴。咁之后我諗好多人呢都唔再去掂呢个题目，大家好似觉得好似回避咁样。咁我记得当年呢就 我自己就最忙碌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去这个信和，即是今日的利敦道的信和中心，就去揼录音带。揼录音带做什么呢？就不是自己听的，其实。我相信我想很多听众都会经历过这件事。因为我家里没有录音机，我只可以去揼，亦都没有唱片，将那些音乐过落去录音带那里。咁呢就係將嗰個嘅當時最流行嘅歌，其實不外乎譚詠麟啊、張國榮啊、葉倩文啊、林憶蓮啊等等嘅歌呢，就將佢呢揼落去呢個錄音帶，然後呢寄過去加拿大，寄過去英國。咁我記得我曾經亦都揼過好多香港樂隊熱潮嗰陣時佢哋嘅歌呢，就寄去呢個歐洲俾我同學。咁呢啲嘅揼帶寄帶嘅經歷呢，我相信好多聽眾本身呢都係一個好值得珍藏嘅回憶嚟。因為我諗而家冇人再聽錄音帶，第二嗰啲錄音帶可能已經抌咗。直至到我去呢個加拿大去探下卡文嘅屋企嗰陣時呢，我發覺佢仍然保留住當初80年代初佢移民嗰陣時嗰啲一餅一餅嘅佢同我寄去俾佢嘅錄音帶。咁我就問佢，我話點解呢一面全部都係同一首歌嚟嘅。佢話係呀。因為個回帶翻帶好麻煩，所以就叫佢錄同一首歌一路錄落去錄到尾啦。呢個就係我對80年代香港移民潮嘅一個回憶。咁大家都會，我諗會明白嘅。最高嘅移民高峰期係去到91、92、93、94嗰幾年。係因為同1989年六四事件有關。香港人之前六七暴動嗰時呢走嘅有錢人。在70年代很多時去外國那些很多是什麼搵食的新界人或者是年輕人。那就去到84年之後呢，戴卓爾夫人撲一撲的時候呢，就都影響到一些人決定了移民。但是那時講緊一年可能萬零二萬人。但是真的去到一年去到六七萬人呢，就是六四之後了。我相信那個對香港人的 impact 是很大的，不單止是情感上那種痛苦，而是那種衝擊，坦克車入城那下衝擊，大家很自然聯想到1997年之後香港的處境會是怎樣呢？那很多人呢，他就不是為了自己，就是為了下一代。我敢寫包單，很多時1997年前決定移民的人呢，很多時不是為了自己，他們都知道未必那個工作或者生活會好像香港那麼如意。但是呢，到今日都是一樣的，我覺得移民潮再來的時候呢，其實人都是希望能够下一代在一个比较自由好的教育同埋好的生活环境底下成长。咁1997前嗰次嘅，即係89到96年呢次呢，就个規模相当之大。我记得嗰陣时连一啲嘅中美洲嗰啲咁嘅小嘅国家，咩非洲咩佛德国啊，嗰陣时我记得田北俊攞个 passport 系唔知呢、這个嗰啲太平洋小岛嘅，其实系都来嚟香港卖广告啊，叫你只要俾几多钱就可以移民去呢、這個即係呢啲咁嘅小島國家嗰度。咁香港人亦都係即係一個 panicking 嘅狀態，咁呢就總之就走，有 passport 就走。咁我有啲同學即係大學畢業嗰陣時就都幾年啦，亦都未有事業基礎都好啦，因為嗰陣時容易嘅相對嚟講，咁就even 係新加坡佢哋都會選擇移民呢個新加坡。咁澳洲啊、紐西蘭啊等等都係熱門嘅地方嚟嘅嗰陣時，就比起美加呢就多咗人去澳洲同紐西蘭嘅，喺90年代。咁呢個六四，我相信係一個到今日嚟講仍然係一個未填平嘅傷口嚟嘅。好多人對於共產黨嗰種嘅仇恨，或者係嗰個厭惡，或者係嗰個嘅不信任呢，係嚟自89年嘅呢一度嘅傷口。咁我記得嗰陣時有好多首歌係同呢個89年嘅六四有關嘅。咁其中一首當然就係台灣歌星合唱，我覺得係即係填詞比較好嘅，叫《歷史的傷口》。咁但我自己個人嚟講呢，如果喺89年咁多嘅歌曲裏面揀一個有代表性嘅呢，我會選盧冠廷以下呢一首歌《漆黑將不再面對》。 的眼里，你的眼里，难道明天不想看破晓？为了在暴雨中找到真谛，牺牲的竟要彻底。愿你熟睡，愿你熟睡，但你年轻不再欢笑。你的勇气，你的勇气，无奈从今不可再猛笑。为了在暴雨中找到真谛，牺牲的竟要彻底。魂别去，这花抛开苦虑，漆黑将不再面对。如今夜了，请安息，请带着灵魂别去，这花抛开苦虑，漆黑将不再面对。 卢冠廷呢一首作品咧，就系喺佢八九年之后佢推出嘅唱片里边咧，我觉得系佢创作生涯里边一首好重要嘅歌曲。但系同样系到今日嚟讲，系冇受到应有嘅重视。我觉得嗰阵时有好多唔同嘅音乐人系回应紧呢个八九年嘅六四嘅。同今日雨伞运动得何韵诗、黄耀明、叶德娴等等嘅情况咧，系不可同日而语。嗰阵时有夏韶星啦。有呢、這个卢冠廷啦，有罗大佑啦等等，亦都有 Beyond 啦，亦都有达明一派啦嘅天问啦 ，Beyond 嘅长城啦等等。嗱呢首歌咧，我觉得卢冠廷系用咗一种好间接嘅手法去表达，就唔系好直白、好直接。我成日觉得歌词、歌曲能够感动人心咧，唔在于佢直白，而系咧佢能够建立一种氛围，呢种氛围里边系触动你嘅感觉。七百张不再面对就系讲。一个妈妈同一个死咗嘅细路讲嘅，其实就系话你唔需要再面对呢个黑暗啦，因为你已经死咗。其实咁，我相信大家都明白佢嘅嗰个系一个即系、因为喺天安门广场牺牲嘅一个母亲同佢嘅细路所讲嘅。其实 而家我相信唔会再有电台咁播呢首歌㗎喇，其实已经係。我自己喺光明顶嗰陣时播过一次，同阿陶杰做呢个节目嗰陣时。亦都係嗰陣时好多人话忘记呢个六四啦，唔好再悼念啦等等。咁我就喺嗰晚嘅节目里面呢就播咗呢首歌。节目结束之前呢，我就揀咗最后一首日文歌嚟嘅。好多社运人士呢都会听过。在日本的学运社运和香港的社运里面都是一首神曲来的。80年代的作品。中岛美雪的世情。 戦うため 在1989年的时候，我住在中文大学的研究院宿舍，是社会系的研究生。当时发生的事是改变了我一生。本来我就已经是安排了去美国的芝加哥大学再攻读社会学博士，回来是会走学术那条路。在那个 moment， 我自己决定了就 give up 了这个机会，其实以后没有再走回去学术这条路。就选择了从政。在1991年我离开中文大学之后呢，就加入了当时新组成的民主派的第一个政党香港民主同盟，做 Martin Lee 的助手。咁在这个决定里面呢，我相信是我对那个时代的一个反应来的，可以这么讲。咁我又不会觉得是自己好傻好蠢，又不会觉得自己好叻乜都冇，其实是一个好正常的一个反应。我想在不同的时代的变化里面呢，有些人是有回应，听到自己的心声，听到自己的心是想点。有些人是被很多东西蒙蔽了，被很多藉口自己，而是听不到的。那这首世情为什么能够在日本香港都能够成为这个左交社运的神曲呢？那很多人就说他的歌词其实不是讲社运的，你们是不是会错意啊？这样。嗱，我成日都觉得任何嘅歌，如果佢要穿越嗰个时代咧，佢一定唔可以写得太过咩咧，太过直白，同埋太过具体。大家听一下呢个《海阔天空》，我成日都话呢个左交神曲。Beyond 写嘅歌词，即系家驹写嘅歌词里边咧，其实佢基本上系 apply 喺任何嘅情况都得嘅。其实系一个人面对呢、失败点样站起来又得，面对六四镇压嗰阵时点样站起来又得。越是能够世界 key 的话，万能 key 的话，越可以套用在不同时代里面，他上神坛的地位就越高了。所以我觉得那些人拘泥于世情这个原本的歌词的意思是什么，原本他只是一个日剧叫做这个三年金八先生，三年 B 班，讲一个中学里面发生的事，就警察入去学校捉人的时候的一首的歌来的。那就当然你如果是用一个很 dogmatic 教条主义的角度去看呢，就这首歌和社运无关的其实。但我觉得如果你从那个歌词去演绎的话呢，其实多多少少它是似这个海阔天空的。中岛美树写的歌词即是翻译成为广东话呢，它的意思就是这样，世事纷流不断变化，唯有不屈服的人愿意厮杀那其中可悲的一面。若问何事不曾改变，便是在失罪的时候从不缺少那些代罪羔羊。其实你套用返今日一个一个被判刑的后生仔嗰时候，其实你唔通冇感受咩？你唔通话中岛美雪嗰时候点解会佛思到将来香港会有雨伞运动，会有呢个旺角嘅苏联呢？係咪跟住我哋再听来众人的声浪川流不息，只求那永不改变的梦能够继续，历阻时势的变动，为求那永续的梦和袖手旁观的家伙抗争到底。世上有许多胆怯的猫，散播着没有同理心的谎言，谎言如同灯带缠绕无尽，被智者识破，仿佛早已看穿无数次地不足为奇。如果真是理解中岛美雪的歌词的人，亦都积极参与过香港的民主运动、社会运动的人，我相信对这首歌是绝对的感受是会深刻过海阔天空。可以这么说，即是我觉得海阔天空当然是一个 香港人引以为傲的一首歌词，很多人讲笑，如果香港有即是建国，国歌就一定是海阔天空。但是海阔天空的感受和中岛美雪的世情去相比的时候，是不是大家觉得是表面了一点，而中岛美雪的世情是更加深刻，袖手旁观的人，被出卖的群众，这些就是我们每一次去社运里面其实都会面对的。可以这么说，八九十年代的香港人就是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开始慢慢成熟，六四之后走了一批，留下的人亦都投入去建设一个他们希望理想的香港，大家没有放弃过。其实这么多年都亦都很多人离开了香港之后呢，政府没有统计的，其实就是回流的香港人有几多。即是我查到呢政府的资料呢记录的呢，就是回流的香港人呢，而家所谓香港人揸住外国护照而属于香港永久居民的呢，是有29万人。29万人其实不是一个小数目的。即是话在移出的50万人里面呢，即是我粗略估计，其实有一半人返咗嚟。当然有另外一半人可能留咗喺当地。但有一半人返咗嚟。29万人返咗嚟。50万人喺嗰个时代走咗出去。咁我相信可能即係个比例，可能返嚟嘅人里面好多未必係嗰个时代移居出去。但我估大部分都系嘅其实。咁所以我觉得当我哋听中岛美雪呢一首世情嗰时呢，其实正正佢就係同我哋讲，大家唔好咁快滑晒牙，睇到化晒，做一个袖手旁观嘅人。今集嘅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再见，拜拜。